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久违咗一个礼拜，个半礼拜啊，唔系个半礼拜，差唔多两个礼拜啊，土伯终于翻嚟咯。 我啱啱先落机啊，大佬。 系嘛？好似话。啲空姐認得你喎，係嘛？ 認得啦！ 我今次唔係搭國泰嗰啲阿嬸，係啊！你唔好話兩位，可能佢係有聽我哋節目咧， 係咪堅嘅大佬？ 姐你應該仲大過我。 咁啊，喂阿土伯，嗱你啱啱翻嚟啦，即係其實你喂嗰啲咩美國大選嘅禮拜又 debate， 喂你有好多嘢想講喎，即係你喂你直接感受到當地嘅氣氛啦，係嘛？ 唔係我嗰晚冇嘢做，所以我睇佢個現場嗰啲。 係。咁但係好多人都覺得就係話睇咗兩個人 debate 之後呢，即係 我嗰晚已經判斷咗啦， 已經好懷念奧巴馬啦，已經 希拉里係好 OK 㗎嘛， 唔係但係希拉里又同奧巴馬嚟講真係爭一班喎，大佬啊， 唔係奧巴馬啲人咁講嘅，佢其實只係一個讀稿嘅好叻嘅人，即係佢啲手勢啊，佢同埋嗰啲聲線啊，咬字啊嗰啲咁樣。 唔係，但係咁講， 但係佢一 debate 就唔係好得嘅，啲人話 係咩？ 係啊，你真係冇睇佢 YouTube， 佢麻麻地 即係 debate， 佢 make speech 嗰段係好得嘅，因為其實佢係你知道美國就有兩部讀稿機喺前面㗎， 係 嘛？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嗰啲咁啊？我今年選舉都覺得奇怪嘅，小麗好似少啲，個個都揸住張紙嘅， 或者揸住塊板咯。 喂，十五秒、三十秒嘅 introduction、conclusion 都唔背喎，啲人。 其實 我以前背喎， 嗰啲嘢應該係對住鏡咧去 practice 嘅呢啲。 你應該望住個鏡頭。 係啊， 我 practice 咗好耐嘅嗰陣時候。 係啊，要嘅。咁但係就嗱，啲人點樣睇法先？嗱，因為咧就今年係幾搞笑嘅。咁啊就話有啲人咧就有啲學者係做個預測，即係話原來有十條問題咧就係可以去決定啊。就可以預料咧，即係呢個人可唔可以當選啊？究竟即係會唔會換屆咁樣樣？比如我見到譚博，佢唔知佢 share 咗一篇文，就叫過去八屆預測從未失手嘅呢個歷史學家咧話咧，特朗普將會入主白宮喎。 咁 驚？唔會啦。 唔係佢有十幾個問題。 不過嗱，我見嘅friend 大部分都係即係正常人嚟嘅。即係 rational 嘅人，咁所以就個個都係覺得好即係羞愧咁啊！美國人就覺得自己好羞愧咧，有個特朗普出咗嚟，係咪？但係就正路嘅人，就算自己 declare 自己係共和黨嘅，今次都係會投希拉里嘅， 係咩？ 因為得一個關鍵啫嘛，佢話：喂，你係咪想特朗普當選先？ 嗯， 如果你唔投希拉里嘅話，就係特朗普當選 嘅。即係 anyone but Trump 咯 ，A B B 啊 ，anyone but Trump， 咪上一次我咪講過咯。美國國務院有一個後生仔，都唔係後生噶啦，咁起碼細我幾年嗰啲人咧，佢都話 anyone but Trump， 同你一樣啊 ，anyone but CY 同香港。 但係民調好接近喎。 我睇今次嗰個 debate 咧，你係完敗喎 ，Donald Trump 係。喂，大佬，你話唔交税係make me smart， 大佬，即係你嚇死美國人喎！美國人喂，大佬花咁多錢揾我哋報税。喂，就係諗住慳翻啲 呢啲似黃楊達啊，即係佢自己 喂好無恥啊，大哥！ 即係你知啦，呢啲似黃楊達。 跟住你猛話美國啲企業搬開曬，製造唔到就業機會，話我哋有幾多百億嘅欠債。咁希拉里咪一句答咗你，因為你唔交税嘛，大佬。喂，嗰句嘢答得好快啊！係咪？你講佢一講一大輪，佢又成日插嘴嘅喎，佢好 奇怪， 成日 no。No, this is not the fact 嗰啲咁嘅嘢，大佬佢不停插噶嘛，我見到現場。 係啊，係啊，係啊。 我後屘我睇翻第日，因為我第日咧就飛DC 啦，又 delay 班機。係。咁啊喺嗰個即係gate 門口嗰度咧，佢哋有個 CNN 噶嘛。咁但係唔可以太嘈嘅，就全部有曬英文字咧，十個有九個 CNN 嘅評論員都話佢唔掂啦，連有啲人仲話佢咁係咪想贏㗎，大佬？ 佢咁樣辯論， 有啲分析就話佢特登插嘴嘅，同埋講得好差嘅，咁咧就令到希拉里可能會發脾氣，即係佢會失態，咁就希望咁樣影響佢嘅形象。 希拉里咁多年即係老屎忽大佬，咁有經驗，點會發脾氣啊？都要扮呢個咩啦，係嘛？扮大方啦，同埋希拉里有一樣嘢係。即係幾過癮嘅喎，大佬！第二日我見到佢個飛機度做嗰個訪問咧，因為我真係坐 delay 咗幾個鐘嘛，乜鬼都睇曬啦，佢執都撈埋。佢話你唔好講到我美國係 third world 咁先啦，大哥你。 係，佢係 三世界， 佢係噶。 因為佢講 LaGuardia 嗰個機場啊，即係紐約嗰個咧，我都去過。唔係因為係機差嘅 呢個連係阿 Bloomberg 佢自己咁講嘅，即係你話香港嘅機場咧，就即係去過之後咧，就真係覺得好 perfect。即係好過即係呢個 New York 嘅咁樣，佢哋自己內部都係咁睇。但係 咁你睇 New York 嗰個係比較即係好特別嘅例子嘅，即係 LaGuardia 啊，我都搭過一次。 咪連服務都好差 啊！阿 Henry Arm 咪走嚟接過我一次咯，係咪？真係係好好第三世界，但係個問題就係人哋隔離嗰個 JFK OK 噶嘛，大佬。 哦，咁樣。 咁同埋呢個都係某程度應該係州政府嘅責任嚟嘅。 咁你覺得點樣咧？嗱，因為嗱， 冇啦，應該贏緊我。 你覺得贏緊？ 但係話好多民調咧都話咧 ，Donald Trump 我係領先。 唔係嗰啲唔係民調嚟㗎，嗰啲係雷動聲立嚟㗎。即係點解點解雷動聲立法咧？即係喂嗰啲好多好多仇斯達咧喺度湧入去，即係呢啲美嗰啲美國仇斯達咧，即係係咁同佢報票啊！真係。 唔係唯一一個，我覺得 應該 random sample 咁啊嗰啲。 佢唔係嘅，即係佢 人佢係完咗個 debate 之後，你認為邊個好？ 即係嗰啲八五二成日中意搞呢啲咁咧，即係或者 Yahoo 都中意 㗎。嗱，我覺得 CNN 有一個咧係有意思嘅，佢有佢揾咗廿幾三十個 undecided 嘅選民。 嗯 嗯。 咁咧，佢真係 undecided 啦。我希望佢唔係呃我哋啦。咁完咗個辯論之後咧，佢即刻問：有幾多人繼續 undecided？ 咁有好多人舉手，依然有大概超過一半。跟住話投 Trump 係一個都冇。 嗯。 有六七個或者七八個到咧，係話投希拉里嘅， 咁都安心啲。 咁就呢個係比較正路。咁當然啦，嗱，我見例如話Brookings Institute 咁嗰條友根本佢係 Democrat 嚟噶嘛，咁佢梗係話唔會噶啦，應該冇問題噶啦，希拉里贏噶啦咁樣。喂，同埋你諗下 Trump 完咗之後咧，其實冇出嚟見記者喎。 系咩？即系冇自信嘅表现喎， 同埋唔知佢去唔去第二、第三场喎。 系 啲人话，唔系而可能佢唔去噃。 但系我想讲一样嘢，你知唔知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叫做有个新嘅变数，就系话咧，原来啲俄国嘅 hacker 咧，即系佢已经 target 咗20个州份嘅一啲，即系嗰个 election system 啊，即系佢谂住 hack 入去啲 system 嗰度咧，即系然之后改咗啲咩嗰啲投票嗰啲结果啊 嘛。 即係佢已經係即係有啲咁樣嘅，即係我嗱，因為 所以 Donald Trump 咪 friend 咯，同阿普京 係啊。我如果睇 NBC 嘅嘢就係咁樣。喂，大佬，你而家啱啱嗱，即係你知唔知有個第三個，即係咪叫 Gary Johnson 嘅條友仔咧，係第三個 candidate 嚟噶嘛？係即係啲人問佢，喂，你究竟你阿納婆嘅立場係咩？咁佢答咩咧？咩叫阿納婆啊？跟住喂，你唔係搞笑啊？主持問佢。咁呢条友咧，佢系即系经常咧，即系佢都唔识嘢，即系国际嘢都唔 Q 识嘅。咁但系咧，但系呢样嘢即系开始已经有啲美国人咧就觉得唔重要，因为就系、是、亦都有嗰种本土思潮啦。 嗯、 所谓本土思潮就系话，哎呀，你咁多即系呢啲地区安全做乜啦、啊？即系中东你都唔恨佢啲友啦，啊，你自己都有你自己嘅页岩气啦，系咪？喂，你。喂，能源上面你唔依赖中东啦，系嘛？你仲去维护呢个嗰个地区即系安全做咩咧？咁样样，即系嗱，有个好矛盾嘅问题，即系譬如好似 Donald Trump 成日攻击呢个希拉里，佢就系话，诶、哎，就系、是、因为呢、這个 ISIS 啊，系呢、這个系呢个希拉里做出嚟嘅，咁点解咧？即系喂，第一 唔系佢其实咧，好似叶普成。香港嘅部分嘅本土派，佢不斷重複咧喺嗰個內容裏邊嘅辯論裏邊咧，過咗30年嚟，你搞到美國咁， 係 好似我哋即係反呢個泛民主流咁， 即係30年嚟都毫無寸進 咁。冇錯啦，exactly 嘅，exactly 係咁講嘅。 唔係咁，但係嗰個問題就是、我想點出個矛盾就係話咧，即係佢話希拉里無能啊嘛，但係問題咧，其實事實上過去8年嚟咧，奧巴馬就係好本土。 點解本土呢？佢就係唔理啊中東，佢就係撤軍啊！佢係呢個阿富汗又好，呢、這個伊拉克都好，佢都撤軍，佢係唔會即係自己去派啲地面部隊去啊嘛。佢諗住 咧，你應該咁諗，美國人咧都係同。即係香港人其實都冇乜分別嘅，有個中派喺度嘅。 係、有， 即係你由一個極端上另一個極端。嗱、當你見到 Donald Trump， 其實佢嘅演繹啊，你睇翻佢啲 YouTube 咧，同佢嘅辯論咧，我因為我細心留意過咧、其實佢係冇乜分別嘅。 係咩？ 冇乜分別嘅，佢咪不斷喺度製造緊。嗱，而家我好多個問題啊，即係我而家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即係佢不斷喺度講呢啲嘢。其實佢係全部都口號嚟㗎。你一去到 policy 講唔到。 係。 佢講唔到具體嘅 policy 㗎，佢之後話：喂，我仲需唔需要即係去捍衞 NATO 啊？我哋仲需唔需要捍衞咁多錢啊？咪有得美日本同埋韓國自己搞咯？ 咪就係嗰句説話，顧掂自己先啦、 啊。係啦 ，more or less 係咁嚟。但係我覺得美國人咧睇完呢場辯論之後，因為嗱佢哋有呢個國際警察嘅即係 心態， 心態嘛，佢一定會好想好想咧，就其實即係周圍都關我事。即係佢有啲 pride 喺度，哇！屌我還點都係俾咗咁多税咯，我交咗咁多錢税咯，即係令我慳得幾多先得㗎？即係你好似特朗普咁講乜？佢由 35% 跌到去 15% 個稅率，喂！我係真係唔係好信你做得到喎、我真係唔信佢做得到喎、 可能抽翻税啊！ 佢喺 debate 嗰度咁講嘛， 即係呢個走翻以前 企業税啊， 唔係報酬徵收。 佢話抽翻40% 入口税啊嘛。 所以咧，希拉里嗰個策略就係話：喂，你究竟你呢個所謂叫做係滴漏效應 trickle down economy 咧，仲 work 唔 work 啊？喂，你以前報酬試過啦，即 係 work 嘛？ 唔係成日都咁講。喂，你而家你就算香港都係㗎，係嘛？喂，你個低稅率，喂啲錢幾時啊？會真係即係到攞啲窮，即係窮人手。喂，香港啊，嗰個貧富懸殊世界第一添啦。 喂，所以佢好大鑊嘅一樣嘢咧，就話如果佢真係攞有足夠票數咧，30-40% 都好啦。其實你美國人都好魚皮喎。第一，你係 sexist， 係嚴重地 sexist。佢咪攞個例子嘅話，一個 Miss Universe 啊嘛，話佢由118磅搞到去160幾嘛，變咗 fat pics 啊嘛，佢咪 call 呢個例子出嚟咯。我都唔知嗰個女仔係邊鬼個，因為佢喺度描述緊嗰陣時候，我諗美國人梗係好熟啦。 唔係佢仲要得罪拉丁美洲移民， 跟住你又 racist， 係種族歧視， 係咪？跟住你又自己又唔交税，又話俾人聽我醒，因為所有美國總統候選人原來過去我都唔知啊，係個個將自己張 tax return 咧係拎出嚟即係公告全世界，即係俾人即係審核嘅， 即係 check record。 系啊，即系证明我系有交，原来佢好多年都冇唔使交你啦嘛，佢已经劲啦，大佬你真系。 唔系，同埋佢仲一点就系话要 bring back the jobs to America 啊嘛， 得唔得啊？ 喂，大佬，喂，正正就系佢啊！ 喂，你去机场啊，我买咗啲纪念品啊，十样有九样啊，都系 made in China 噶啦，你呢个系全球化之下嘅结果嚟噶嘛，大哥？可能迟啲系 made in Vietnam 或者系 Cambodia 添啊，大佬。 唔系，而家好多噶啦，越嚟多噶啦，其实系。 係根本冇可能點樣 bring back 啫？屌你喂大佬，你美國啲人工幾貴？喂，請一個人啊，你起碼逾10萬-80萬美金啦。 係啊， 即係一年啊，即係連埋佢啲福利啊，嗰啲成成嗰啲嘢。 唔係，所以嗰樣嘢唔 make sense 啊！即係你嗰樣嘢，但係你佢又唔重要喎呢樣嘢，佢係好反常識。 喂，佢你有冇留意佢一樣嘢啊？阿松松，佢經常批評 mainstream media 嘅屌。 哦， 係啊，好鬼似 呢個咪 相往啊！喂，成套嘢咧 ，exactly 一樣，我睇到咁熟口面咯。 呢陳雲咪就係講咯，唉，你主流媒體封曬我哋，不過我講完你可以唔報嘅。 摩叻，唔係佢摩叻就係咁啊，好鬼似， 真係好笑。 其實好似係類似咁樣思潮喺通世界都係開始即係上升。 我同阿布魯斯金嗰個 Richard Bush 研究呢個問題，我第一個 hypothesis 我就同佢研究，我就話你有冇發覺就係全世界咧都係揾緊素人。 是啊，是啊， 全世界都是咁样。 嗱、啊，喂，有啲网友投诉啊 ，Vicky 潘话，喂，请个嘉宾上嚟做节目，几个男人霸住太冇风度。嗱、啊，系咪先？即系嗱，我哋讲翻， 唔系咁你哋劲啊嘛？ 唔系 我哋吹下啫。 系，我哋都唔应该咁样样嘅。唔系，不过咁样，即系阿土伯啱啱美国翻嚟都讲少少嘅都要。 够啦，我讲完。 系，唔系咁，但系阿小丽老师你点睇啦？嗱、啊，头先你讲到就系话，诶、這个环球都系咁样样，其实。即係如果譬如你呢個小麗民主教室啊，喺街頭上面演講，你點樣講呢個全球化議題呢？即係好似 其實我覺得全球化嘅議題係真係全球化呢個現象啦，係令到已經發展嘅國家咧，其實係有部分低下階層嘅工作咧係流失咗嘅、工人嘅階級。咁呢個社會究竟點樣去即係對應一個咁嘅現象，減低相應嘅震盪同埋即係貧富懸殊咧，係所有嘅地區要去諗嘅。咁但係當嗰樣嘢未完成嘅時候，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思潮會去利用呢一種怨恨。或者當中的负能量去即行出另外一条路线，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要去处理，即是这个贫富悬殊或者是新生代的面对的那种即沮丧，我们是要去处理。 所以他开始呢些人呢就是不喜欢一些 professional 的 politician 咯，即例如你柯文哲的现象其实已经反映到，甚至乎小麗你都是啦，朱凱迪都是啦，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对整个制度的一种不满和抗拒来的嘛。我不知道长远来讲是不是健康啦，就是这个短期的现象是会在全世界不断发生的。 不过讲一讲，即今年是很不同。即係你見到其實年年都有㗎啦，即係叫做係建制派 drawn 啲人入嚟，即係其實湧啲人入嚟參選，即係搞到你成個 debate 咧就冇可觀性嘅。 今年尤其嚴重嘅。 今年尤其嚴重，但係又阻唔止唔到你哋，因為其實咧今年咧就叫做啲人咧，即係啲新人啦，即係你哋自決呢幾個啦，係好興自己剪片。喂，嗰啲 reach 好勁喎，大佬！即係嗱，譬如你淨係講即係朱凱迪咁樣計，你都係咁樣計。我見到昂白嗰啲 share 你嘅片，哇幾喂五十幾萬 hit， 喂逼住我唔睇都唔得啊！佢咁樣講，佢咁樣説話， 因為見到你咁多 views 冇理由唔睇噶啦，以為 兩分鐘啫，係咪先？ 我最記得嗰對就係咩狄志遠皮蛇嗰句啊嘛， 係即係呢啲你點樣度出嚟嘅？即係 咁啊，梗係有人幫佢度噶啦，神費要 真 係 真 係度咩？ 應該我哋成條 team 係五六個人一齊去諗嘅，但係咧 P 圖 P 出嚟我自己諗嘅，家庭價值我自己梁美芬嗰度成條橋都係我自己諗嘅，不過。節奏就大家一起去度啦。咁狄志遠咧就係、是、蔣麗雲嗰 part 都係我自己諗嘅。狄志遠啲材料就係另外一位即係朋友去即係揾嘅。咁咧而狄志遠皮蛇咧就係坐喺度一齊撞，咁其中一位諗出嚟，因為我哋話啊狄志遠真係好難打，佢遠皮蛇咁好難打，跟住大家度度下就喂咁係狄志遠皮蛇咁樣。 食自己咯呢個。 咁佢講完之後咧，我就話喂咁新思維都可以係新思維揾部隊喎，咁即係啲三跛係咁樣坐喺度撞出嚟咯。 咁但係其實你自己都即係define 咗幾個叫做你嘅 target 嘅，即係我見到你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即係主要都係 target 即係狄志遠嚟打啦，係尤其係針對佢六四嗰個問題，係嘛？嗰條片係好勁嘅。咁之後就係梁美芬，係同埋就係蔣麗雲，因為嗰個九西嗰個混戰嘅局面咧，即係尤其係有CK 喺度啦。即系司机系好霸气嘅，大佬真系系嘛，即系咁 个个都怕咗佢， 个个都怕咗佢。 突然间一个唔觉意嗰啲榴弹袭击咗佢，你点算？ 系啦，咁就系咁佢嗰边即系变咗就系话嗱，其实郁敏佢唔知有次喺嗰个 debate 里边真系讲得冇错，个个都有自己嘅对手嘅，即系个个都有自己天敌嘅，咁啊全部做好晒 pairing 噶啦，即系嗱由头到尾都睇晒成个论坛咧，就相信真系冇乜几人。咁但係真係好靠自己點樣 editing 成段片咁樣，然之後係咁露 share 咁樣。咁呢個策略係成功喎、即係過往嚟講網絡力量呢，即係其實以前啦，即係你譬如你再上一屆啦，對上一屆嘅網絡力量呢其實主要就係啲網台大起嘅，尤其係呢個嗰陣時人網啦。咁就呢個人社唔係人社，係人民力量啫，係咪？即係嗰陣時佢嗰、那個 mobilize 得幾勁，尤其係嗰陣時喺港島區嘅時候，哇！你見到成個叫做係嗰、個咩球場話 修頓 啊，咪滿曬人嘅。喂，嗰次就好犀利。咁但係今次就係、是、你見到就係嗰個喺 Facebook 咧嗰個傳播力量咧，係哇！就係、是、真係嚇死你。即係嗱，其實你話你哋三個最多梗係其實你同埋阿朱凱迪應該差唔多多，真係五十萬計，一定多過 梁美芬嗰條係過百萬， 過百萬添啊！ 係， 你講佢咩我唔記得咗添。 家庭價值咯，即係因為佢嗱，我知道咧梁美芬， 佢 就好想用家庭價值呢一樣嘢咧去攻擊同性戀者嘅同性婚姻呢個議題。咁、我教性別議題呢一科好幾年㗎啦、即係一路咧都同、都有啲唔憤氣，即係點解家庭等於婚姻結合嗰下咧？即係點解你唔講其他家庭入面更加重要嘅元素？你淨係去針對啲乜嘢人可以同咩人結婚咧？咁呢個概念應該係有一次有一個同志嘅嘉賓都係咁講嘅，咁然後我埋即係擺喺心度幾年，咁咁啱今次對住梁美芬，咁我咪搬呢、這個即係即係呢個條橋出嚟咯。 咁係好嘅，其實 開頭唔夠膽講嘅。因為嗰啲字眼嘅問題，即係後來係 rephrase 過啦，跟住咧又知道咧梁美芬好中意同人搭聲，即係根本可能我嗰啲都出唔到嘅， 係好煩啊佢！我睇咗兩次，我真係頭都暈埋。所以有一次你個 strategy 幾好，我唔想同你搭聲，可唔可以一個講完先一個？ 係啦係啦， 呢個 strategy OK。 同埋因為 TVB 嗰度咧，佢嗰個 ground rules 咧係可以即係停咗佢個麥嘅，咁我就諗咁 TVB 嗰次做啦，咁呢條橋 OK。 喂，仲有一個轉折點，我覺得阿邊個林依麗呢個有一個好奇怪嘅轉折嚟嘅，即係你記得嗰陣時咧，即係我唔記得係咪 now 定邊個，即係有次就係佢哋阿林依麗喺度話阿尤慧晶一百粒偉哥嗰次啊， 喺 港台嚟嘅，嗰次就係佢抽到對你噶嘛，佢嗰陣時對你好客氣嘅喎， 係啊係， 即係佢嗰陣時問你啊，你嗰陣時咩你桂林夜市啊嗰啲嘢做小販啊嚇，哎呀點樣啊，即係咁你而家學校即係會唔會對你點樣啊，即係哇好客氣嗰次係，但係去到後期啦，都係 now 啊好似係嘛， 港台， 佢就開始當你做對手咯。 港台有兩次嘅，因為 係啦， 係港 收音機嗰次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八步梯嗰度。 係 呢即嗱，其實你又同佢又冇乜過節啊，即係點解你覺得佢點解會即係突然間會係咁樣針對你咧？ 咁我覺得林姨姨都係個率直嘅人嚟嘅，諗到乜就講乜咁啦。咁同埋去到選舉後期，其實都幾白熱化啦，即係另外一場去到港台嗰個係最後嘅一個階段嚟嘅。咁我諗大家都想爭取最大嘅贏面咯，係咯。咁 佢覺得贏到啊嘛，大佬， 佢估你贏嗰陣時 係哦， 最尾個星期仲贏咩？因為你升個勢係 OK 噶嘛，你唔係太早升，太早升會出事嘅。你係兩個禮拜倒升嗰陣時候就啱好 just make 係，唔係因為我哋自己都有 agenda 嘅，我哋就要拉個教主落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都要即係有個 alternative 先至可以即係 replace 到噶嘛，係咪？咁、個 alternative 我哋嗰陣先諗就係話，其實你嗰陣時係中期嘅時候，差唔多八月頭嘅時候，差唔多你差唔多一。好似兩隻到嘅咋，兩個 percent 到 嘅 咋。 第一次嘅公布民調咧係 1.8% 嘅， 係。 跟住咧， 同我何志剛差唔多， 係啦， 係好 dramatic 嘅。 跟住去到未有選舉論壇之前嘅，就係3-4% 到，4% 左右。咁3-6%之間啦，都係4%左右咯。咁去完選舉論壇之後，就好多。咁但係都唔係話真係一定好穩定嘅，大概係8-9%咁樣囉。 嗱咁樣計，即係其實呢個呢即係你覺得自己嘅轉折點喺邊度呢？點解突然間會飆得咁勁呢？係咪真係純粹靠 Facebook 呢？其實 選舉論壇真係好大嘅影響嘅。我嚟呢個節目之前，其實頭先就去咗美孚嘅一個居民嘅聚會咁樣啦。咁好多居民都話啊，之前其實真係冇乜留意到有你嘅。咁係經過個選舉論壇之後，就比較 eye catching 啦。咁就所以再去 Facebook 啊、網上啊去抄翻我嘅資料啦，又去睇翻我個政綱啦。咁就開始注意我。咁我估真係喺今次嚟講咧，選舉論壇係有個好大分別。我自己落街站都好覺得嘅，因為之前咧我落街站啲人唔係好認得我嘅，咁都會認錯啊，係咪呢個義工係我咧？即係總之，凡親髮型差唔多嘅女性就好似係我咁樣。咁但係完咗選舉論壇之後咧，就落到去街坊就好認得咯。 唔係咁嗱，其實網絡嘅力量，即係其實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啦。咁你嗱，你其實嗰陣時即係靠其實主流媒體一定係唔想即係想攔住你嘅呢啲嘢就咁，但係 你哋又剪翻出嚟，即係你哋變咗就係話將嗰啲精華剪翻出嚟。哎呀，你好多 KO 片噶嘛，咁你又突破曬即係嗰個叫主流媒體嗰、那個封鎖啊嗰啲乜嘢。咁但係你突破咗之後呢啲嘢，喂，你又見到有啲人嗰啲打手可以出現咯，即係譬如好似仇思達咁樣去追殺你咧，佢又有啲 KO 你嘅片喎，所謂 每日一篇。 你自己有冇睇過其實 好似最後尾嗰兩三個禮拜出現㗎係咪？ 好密 係係 誒兩個禮拜到。 小麗老母係咩意思？我而家都望咗，我冇明。 兩個禮拜 即係當係粗口係嘛？小麗老母 跟住又老千啊嘛。 做咩话？ 老 老千，系 老举， 小丽老千 ，OK， 系 系 系系，类似嗰啲， 即系我谂极都唔系好明啊。老千你梗系明啦 ，OK。即系咁样，我一阵间下一 节，下一节翻嚟先， 再问你嘅， 就讲下仇思达啦， 卡米莫和 Doctor Monai 世界，欢迎嚟到火烧万世桥嘅世界。就算你讨厌火烧万世桥，都唔好讨厌我，我系周婷。